你係摸到個脈絡。 唔係，但係我覺得上海仔佢做少咗一樣嘢，即係我覺得佢搞呢個記者會之前咧，佢一定要即係其實講真，佢一定係玩命噶啦。你講到係江湖飯局啊，你因為你同玩命冇分別，即係尤其係嚇。 咁、 啊、 你要同人哋講數。 系 你借呢个记者招待会， 咁但系有一样嘢 不易。 但系我知，我明白，我明白佢嗰。 你谂下佢嗰个时间，佢好似话星期日 send 嗰、那个email 出去，定系 mass fax 出去咧，就话俾有记者招待会。 系 佢拖到寻日 啊， 即系话有空间啦。 系 喂，如果你真系要爆大镬嘅话，点解唔十二点钟发呢个 mass email 出去，或者 mass 但 multi fax 出去？跟住三點鐘開嘅， 但你但係土伯，你知唔知我頭先講佢做漏咗一樣嘢係好關鍵，係學而係非常之重要。你知唔知係咩？ 咩？ 就係、是、要宣布係永不自殺啊嘛！即係你要明白就係話咧，即係你而家澳門又有嚇、啊，深圳最近又有，全國各地都有被自殺嘅高官㗎嘛，係、咪？即係如果你係有大鑊爆嘅話， 所以我咪話佢保護自己咯。 咁但係保護得自己唔夠啊嘛。咁 佢话开几招待会，我头先个讲法就佢不能够人间蒸发啦，而家不可以被自杀咯，亦都帮佢俾人拱落跳落楼，帮唔自己自杀。 因为佢话佢会推迟个自己招待会啫嘛，佢冇话佢之后唔会再开、啊， 你都开唔到噶啦。我觉得佢开唔到呢个几招待会，你话你估你真系即系我当你系大哥，你估真系大晒咩？ 可能真系冇命开。 喂，共产党个国家机系劲过你十倍。 喂，唔系、我觉得就系话你就算 即系难听啲讲，喺共产党个角度，你系一个帮会嘅小头头。 唔系，但系嗱，就算系唔系被自杀都好啊，你被呢个江湖仇杀都可以啩？ 得 系嘛？ 共产党又 approve 第二个帮会， 系啊，然之后佢咪搵一个人嚟认咗佢咪得咯？系咪？即系佢咪俾安家费啲乜嘢江湖规矩啫嘛？ 唔系，同埋你千祈唔好翻大陆 啊！ 大陆就可能搵你十年八载噶喎，肯定系咪？求其搵样嘢，应该入到你数噶啦。 系 咁，但系呢样嘢有个问题，因为嗱，上海仔佢本来就话出嚟讲嘢系有嘢爆噶嘛，关于江湖饭局噶嘛。但系之后咧，如果啦吓，假设佢就系俾人即系仇杀咗嘅话，咁啲人肯定会觉得呢个系一个灭口嘅一个。 唔紧要噶，喂你作为喂你自己都黑社会，全香港都知系黑社会嚟噶啦。讲真，喂你俾黑社会江湖仇杀，喂有几难想象啊？ 跟住认埋添啊，我条僆点买啊？系我斩佢啊，咁样啊，吹人咁样。 嗱，讲真，讲 damage control 好唔好得过？喂，远远好过你喺度爆大镬，而之后做呢个政治上面嘅计时炸弹啦、啊，系嘛？咁所以我觉得系冇问题噶、啊。 唔係，所以佢先開呢個記者招待會。我懷疑咧，嗱，佢上次喺半島酒店俾人咁樣斬啦。喂，我都應該都好驚奇嗰陣時候，已經諗緊邊個夠膽斬上海仔啊？好啦，即係話有更龐大嘅勢力喺背後去操作呢樣嘢。所以佢一方面就係借呢樣嘢討價還價之餘咧，就係佢都驚人喐咗佢嗱，我覺得佢有幾多地方去唔到噶啦，澳門冇得去啦，屌大鑊啦，翻大陸又唔掂。你而家香港真係匿去邊咧？系咪啊？ 唔系，所以其实讲真啦，即系你话同共产党交易，即系同魔鬼交易。咁你同魔鬼交易，你走数嘅时候，你冇人制衡到你。喂，即系讲真，喂，我同一般人做生意，我起码可以即系报警啊，我有法官啊去判案啊呢咁嘅嘢，你可以诉诸于法律，诉诸于法治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，你同魔鬼交易。你系冇法庭可以判噶嘛？ 咁但系个 问题，我同你伸张正义 啊！黑社会有冇得选择咧？嗱，你如果睇个黑社会呢套电影， 系 即系古天乐做黑社会电影，你就知道黑社会其实系冇得选择。即系黑，即系共产党啊！即系呢个讲呢个古天乐，佢想将呢个龙头棍，即系将呢个黑社会控制权啦、帮会控制权啦，系啦，即系佢想唔要嘅，但系黑即系中央都派啲人过嚟俾翻嗱，你一定要攞翻呢个龙头棍去保护香港嘅。繁荣安定嘅需要你啊咁样啊，即系证明其实帮会，其实选择嘅空间可能系 即系你呢个故事教训大家系嘛，即系嗰阵时叫做系反占中最高调嘅就系上海仔，但系而家上海仔落得咩下场咧？即系同魔鬼交易咧，就未必咧，真系好嘅，其实系咯，好咁下次翻嚟 转头。